为了你吧，心因你暗许，柔情蜜意大风吹，人为你心醉。迷糊地向你再倾斜，更靠一些。 我轻心用天地里，懂得心不断追。So intense, doesn't make sense. So intense, 烈火爆满天地里，让我烧得心更醉。 Soon as